又装作不知道，你乱怀乱抱，知道又怎么？一笑瞒醉倒，不要有心中汹涌，你眼眸你已尽你是情种，在这夜多么的信念，明明白不应再伤痕，爱吧就来爱爱我吧，用我一晚自尊去换你，在这夜可不可给我从来没这么情欲望，爱吧就来爱吧就来爱爱我吧，死了吧吧，没结果没结果没结果， 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，每次都想哭不再追寻你的背影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

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好，第一首歌曲是王杰演唱的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》。 胸口永远的痛， 南方天空。